特殊优势，用评书这种体育形式展示延庆人民喜迎冬奥、服务冬奥、保障冬奥的风采。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的。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温振新、林瑶演播的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第十四回，由林瑶播讲。 第十四回，韩晓鹏一鸣惊人拿金牌。上回书给您说了自由式滑雪这个项目，而且还说了这个项目在2006年意大利都灵冬奥会上实现了男子项目金牌和雪上项目金牌两个零的突破。那么实现这个突破的人到底是谁呢？要想了解这个人，您还不能着急，咱们呢得先回顾一下2010年的第21届冬奥会。2010年的2月13日，第21届冬奥会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开幕，中国代表团派出了一个91人组成的豪华代表团。这次冬奥会上，中国代表团是豪夺五金，成就了中国在冬奥会上最辉煌的一次亮相。当地时间2月12日晚上8点，哎，换算成北京时间是咱们2月13日的中午12点。这一天巧了，正是除夕，全国人民都围在电视前面，当然不为看春晚，那会儿还没开始呢，为的就是看冬奥会的开幕式。这时候就见有一位中等身材的小伙子，身着红白相间的队服，手擎着五星红旗，引领中国代表团像冰雪中的一团火焰进入开幕式现场。这个小伙子就是实现了男子项目金牌和雪上项目金牌两个零的突破的韩晓鹏。您要是见到韩晓鹏，一定以为他是个东北大老爷们儿，那一张嘴一口地道的东北话，再加上是练滑雪的，所有人都会认为，哎，这是个东北人。其实啊，他可是个地地道道的南方人。1982年12月，韩晓鹏出生于江苏省徐州市沛县，这地儿可出过大人物，汉高祖刘邦就是这儿的人。韩晓鹏很早就练习技巧，是江苏徐州技巧队的队员。他当初参加这个项目是因为身体素质不太好才来的，他父亲啊希望他能够通过体育锻炼增强体质，没想到他不知不觉就喜欢上了这个项目。教练教的动作他一看就会，速度、爆发力还有悟性都相当不错，那跟头翻的是又高又飘。再后来，沈阳体育学院组建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韩晓鹏被选中，开始了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运动生涯。韩晓鹏的父亲韩波呀，提起他在沈阳第一次看到高高的跳台，现在都觉得有点怕。这么高，儿子，你行吗？别看韩晓鹏身高只有1米72，算是中等身材，但是胆量特别大。他看了看跳台，跟父亲说，来都来了，那就试试吧。谁想到就这么一试，试出了一个冬奥会金牌。 由于没有任何滑雪基础，韩小鹏不得不从基础的东西开始学起。因为场地原因，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运动员在训练时没有保护带，一般呢都是先在陆地上做一些辅助性的训练。这些训练呀，冬天可以在雪地上练习，到了夏天就可以利用一个和跳台一样的台子。不过呀，从这个高台落下的地方不是雪地，而是一个特别大的水池子。队员们呢，管夏天的训练叫做练跳水。跳水队员都是头先入水，而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选手则是脚先入水。这跳台有八九层楼那么高，说实在的，韩小鹏第一次跳也很忐忑，觉得呀，下面这水池怎么那么小啊，自己会不会一下跳到池子外面去啊？面对挑战，韩小鹏克服了恐惧的感觉，凭借自己出众的身体素质和刻苦的训练，很快就找到了空中技巧的窍门，成绩提高的飞快。1998年全国冠军赛上，他获得了第一枚金牌。1999年第九届全国冬运会上，他又获得了亚军。2000年获得了全国锦标赛的个人冠军，并从这一年开始，韩小鹏代表中国队参加世界杯比赛。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在冬季项目中那属于高危项目，对于运动员来说，膝关节、腰部、颈部、踝关节、肘关节受伤那都是家常便饭。韩小鹏在备战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奥会时，由于训练当中意外的摔倒，把右腿膝关节前十字韧带、内侧副韧带都给摔断了。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啊，韩小鹏说，哎，受伤时这心里受到很大的打击，离2002年冬奥会开赛还不到半年，可是自己想要完全的恢复至少得一年以上，我当时就想过，哎，不练了，不干这行了。话是这么说，但是关于退却，那只是韩小鹏的一闪念，因为梦想他很快又重新振作起来。韩小鹏说，做一辈子运动员，只要有机会在奥运会赛场上拼搏，即使没拿到冠军，这运动生涯也是有意义的。出于为祖国争得荣誉的渴望，韩小鹏带伤赶赴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虽然这届冬奥会他只取得了第24名，但这次经历给予他丰富的比赛经验，这为今后他能够站在冬奥会最高的领奖台上奠定了基础。刻苦的训练在2006年第20届意大利都灵冬奥会上取得了硕果。2月23日第20届都灵冬奥会男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比赛在萨兹杜克斯雪场举行，韩小鹏一鸣惊人，以总分 250.7 分的成绩力挫群雄，成为中国冬奥会雪上项目第一人。回到咱们开头说的2010年加拿大温哥华冬奥会，韩小鹏啊，以中国代表团旗手的身份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这也是中国冬奥代表团第一次由雪上项目运动员担任旗手，显示了对韩小鹏取得突破的肯定。2020年韩小鹏退役之后，进入北京体育大学攻读体育管理硕士学位，后来他成为中国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队的领队。韩小鹏新的梦想已经织就，那就是在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上带领雪上技巧队的健儿为实现梦想而飞翔。书说至此，这滑雪呀给您也说了不少了， 什么高山滑雪、越野滑雪、自由式滑雪、跳台滑雪等等。各种雪上项目为了增加比赛难度，或者让观众看着好看，就把一些项目做了组合。您比如说前文给您说到的冬季两项，就是把越野滑雪和射击两种特点不同的竞赛项目结合在一起进行比赛。还有一项比赛呀，是把越野滑雪和跳台滑雪两个项目结合在一起，这个项目叫做北欧两项。这两项比赛既要求越野滑得快，又要求跳雪跳得远。您一听这名字就能猜出来，这比赛那一定是起源于北欧。就在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挪威和瑞典，这项运动可以说是已经流传了很长时间。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地区冬季雪多，适用于开展滑雪运动，但是北欧这地方没有像阿尔卑斯山脉那样的高山，所以高山滑雪在北欧就不那么普及和发达。相对于北欧的地形，越野滑雪和跳台滑雪却得到很好的开展，这两项比赛结合在一起成为北欧的传统项目，所以人们也称之为北欧全能。19世纪中期，北欧两项率先出现在挪威，就在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上，北欧两项就被列为比赛的正式项目。但是直到1984年以前，这个项目只有个人赛。到了1988年第15届卡尔加里冬奥会，北欧两项开始设置团体项目，但也只有男子项目。比赛按照先跳台滑雪后越野滑雪的比赛顺序进行。跳台滑雪最初只有70米，1992年改为90米。越野滑雪开始是18千米，1956年改为15千米。确定名次的方法原来是根据单项成绩换算得分，得分越高，名次越靠前。到了1992年，比赛规则做了修改，更加合理和具有观赏性。个人赛第一天先进行跳台滑雪，每人跳两次。这跳台滑雪是运动员利用自然山形或人工建成的跳台，脚上穿着专用滑雪板，不借助任何外力，从起滑台起滑，在助滑道上获得高速度，从台端飞出后身体前倾，和这滑雪板啊成为一个锐角，再沿着抛物线在空中飞行，在着陆坡着陆后继续滑行，直到停止区停止。相传啊，这跳台滑雪来源于古代挪威的一种刑法。哎，当时处决犯人的时候有这么一种刑法，在这犯人两只脚上各绑上一块长木板，绑好之后把犯人啊带到一个有悬崖的雪山顶上，往下这么一推，哎，让他自由滑落。滑到断崖这儿的时候，犯人呀嗖的一声抛到了空中，啪，摔死。您琢磨琢磨，这得多遭人恨，让人想出这刑法来处以死刑啊。凡事就有例外，后来呀有人没给摔死。大家伙一看，这要是当成一项运动，既可以培养人的勇敢，又能练习人的身体协调能力，哎，简直太好了。当然您要是当体育项目来练，那就不能随随便便的找个地方那就往下滑，那就肯定是拿生命开玩笑了。人们就开始建专业的场地，这跳台滑雪的场地啊由助滑道、着陆坡和停止区组成。助滑道啊包括这个出发区段、斜直线区段、过渡曲线区段以及起跳台。为了能达到更大的跳跃距离和能使动作做得利落大方，现代世界跳台滑雪技术要求这跳跃者身体前倾，与滑雪板尽量平行，以便更好地运用飞行中的空气动力，减少空气阻力。此外呢， 这俩手不能做多余的前摆和后震动作，两手和手臂啊通常要紧贴住身体的两侧，使身体沿自然抛物线滑行，在着陆时很自然的能和地面的坡度圆滑连接。这项运动极为壮观，能够充分展示出一个运动员勇敢、果断、沉着、机智的意志和品质。这打分分数呀，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技术分，这打分由五位裁判根据运动员完成的准确性、完美性以及整体稳定性打分，每个裁判最多给20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刨去一个最低分，把剩下的三个成绩一加，最高60分。另一部分是距离分，根据 K 点的距离确定每米的分值，这 K 点呢就是着陆区评分坐标的原点，运动员跳跃距离，距离这个 K 点得分就是60分。您要是不够这 K 点，那就按差多少米乘上每米的分值，从这60分里往下减。那位问了，要是超出去呢？那超出去就往上加呗，这样把两跳的分数一加，作为这个运动员的总分。第二天比越野滑雪的时候，谁的跳台滑雪成绩最好，谁就第一个出发，其他运动员要根据和第一名的得分差换算成时间差，一次出发，最后取运动员达到终点的顺序排列名次。说到这儿您就明白了，北欧两项跳台滑雪的名次决定着最后的总成绩。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奥会上又增加了个人追逐赛，这个呀跟普通比赛不一样，个人追逐赛所有运动员只有一次跳台的机会，但是这个跳台跟普通跳台也不一样，普通跳台是90米，这个120米，说白了难度更大，危险性更高，所以就跳一次。中国选手第一次参加北欧两项的国际比赛是在2009年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上，成绩是在 K90 团体赛中孙建平、李超和杨光在跳台滑雪和越野滑雪中均取得第7名。北欧两项原本是为了在运动员当中找到全能的冬季运动健将才举行的选拔赛，后来逐渐成为独立的赛项。这项运动可以说是对运动员爆发力、耐力的严峻考验。跳台滑雪那是一项强度与压力很大并且异常刺激的运动，先说起跳的时候要达到时速每小时110公里，在空中您还得调动每一块肌肉，调整整个身体的角度，从起跳到飞跃再到最后落地，时间不长，但对运动员体能要求却极其的严格。越野滑雪又是一项非常消耗体能的运动，需要调动全身的能量在起伏不断的场地上完成比赛。这两个项目的组合可以说都对人类的体能提出了强大的挑战，对训练的科学性也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在冬奥会雪上比赛的两大项目里，北欧两项和冬季两项因为名字相似，有人啊认为是一个项目的两个叫法，哎，通过我们这回书您自己就能总结这两项比赛的差别了。北欧两项分2天，先比跳台后越野，冬季两项在一起是边滑雪来边射击。这几回书给您说的是各种的滑雪比赛，哎，都要在北京延庆海坨山的高山滑雪赛场上举行。想想2022年北京冬奥会，您在海坨山上观看各种滑雪比赛，山高万仞，白雪皑皑，